第109章，精神污染。镜子上，那些带血的手印拍得玻璃直颤，重重叠叠。血液越来越多，最后竟然流动起来。镜子里印着余文和楚月的脸，血液就从他们脸上划过，纵横交错，像被切割成很多块。一瞬间，镜子里的人似乎不像自己了，明明五官动作一模一样，却透着诡异的惊悚感，仿佛下一秒他们就会做出和现实不一样的动作。余文吓懵了，可镜子里他唇边划过一道血线，在嘴角勾出一个上扬的弧度，像在笑。 子子， 余文咕哝一句，声音低哑。楚月也停住动作，似乎被镜子里的景象掩住了。 姐姐，我脸疼。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盯着镜子看久了，宇文竟然生出一种自己真的在被切割的错觉。脸侧、鼻梁、嘴角都火辣辣的，像被人抽了几鞭子。宇文瞪大眼睛，茫然的伸手摸了摸脸。余文疼得倒抽一口凉气，低头一看，手指上真的有血，真破相了，自己的脸真的要四分五裂了。余文两腿发软，惶恐地叫着楚月，结果一转头发现楚月脸上也出现了红色印子，就像被新裁的纸边划出来的，细得几乎看不出来，却很快渗出一排血珠。余文害怕极了，脚却像被定住，怎么都没法从镜子面前走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被一下一下割裂，连自己的身体也开始疼了。卫衣袖子阴出了血点，这一刻余文和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对调了，对方是现实，他自己才是镜像。对方受的伤都会反映在他身上，而他隔着一层镜面玻璃居然阻止不了，这就是惩罚。余文在心里崩溃发誓，他这辈子发誓再也不改任何答案了，打死也不改。 余光里楚月开始争动，楚月比余文强硬多了，好几次差点从束缚里出来，于是更多血线缠住了镜子里的楚月，其中一条像尖利的刀朝两人喉管划过去。余文瞳孔骤缩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镜子里突然发出了一声响，又沉又重。 镜子里秦鸠吊儿郎当地甩了甩拳头，尤霍锦随其后转身就是一脚，棒，又是一声巨响。换成正常镜子早就碎成渣了，但面前这个却只是打颤，连一丝裂纹都没有。但镜面上四处乱淌的血已经被他们打散，朝边缘飞溅。 哎，止住了，止住了， 老余叫道。就见余文和楚月脸上的红痕不再增多，脖子上那道也不再延长，停在距离致命点不到半厘米的地方。从刚刚余文开始涂改答案起，游火他们这边就是一片狼藉，因为黑雾突然活了，不再是缓缓地往中间侵蚀，反倒张牙舞爪。黑雾就像无数扭脚在一起的人，从各个角度伸出手臂，又被另一些人拉拽回去。避让间，游火他们发现黑雾的攻击充满矛盾，一方面朝着游火与秦鸠他们伸出手，另一方面又要往后退，人没吞没，自己掀起了内讧。不过这种内讧瞬间有了结果，浓稠的血液从黑雾的包裹中挣脱出来，凶狠地扑向镜子，带着呼啸的风声。余文和楚月看到的血手印就是这些东西留下的，那些东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最终哭声和笑声混杂着， 凄厉尖锐，明明是从黑雾里挣脱出来的，黑雾却好像很怕他们。镜子被血液包裹后，周围的黑雾四散退让，流出这面镜子供那些东西发疯，场面一度疯狂又血腥。舒雪他们恨不得离发疯的玩意儿八丈远，尤霍和秦鸠这两位大佬偏不，他们俩是场上最疯的选手，不退反进，这种时候居然伸手去摸了摸镜子。这一次没有黑雾来吞噬他们，发疯的血液带来一个好结果和一个坏结果。好结果是尤霍和秦鸠他们能毫无顾忌地碰镜子，坏结果是镜子硬得堪比长城，依然出不去。尤霍两下重击让楚月得以脱身，楚月当即给了自己一巴掌打飞了梦魇，转头又给了余文一巴掌，干脆利落。老余看得目瞪口呆，余文也被打得目瞪口呆。余文哎呦一下捂住脸，先是委委屈屈叫了声姐，接着表情就转成了惊喜。 啊，我能动了，我…… 话音未落，他就被楚月拽着飞起来。两人绕开了六面镜子，不让自己的镜像出现在上面。然而楚月和余文很快发现，能起到镜面效果的并不只是镜子，落地窗、黑色的琉璃台、冰箱门等等，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身影映在旁边，阴魂不散。而只要有身影，就总会有血液紧追不舍地流淌过来。直到这时，众人才想起题目最初的话， 雪莉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照镜子，一切能映出人影的东西她都会停下来美美地看上一会儿。 雪莉什么心理他们理解不了，反正他们一点都不美。 余文和楚月到处流窜，凭借反应力保住了一张脸，但只要是人就有精疲力竭的时候。 惩罚究竟什么时候结束啊？ 余文很崩溃，尤霍他们也很愁。外面的楚月和余文正在生死时速，不可能抽空去精读日记，琢磨爬出镜子的方法。不过说到日记，杨叔他们有了反应。我们在主卧找到一点东西，吴力从白大褂口袋里面摸出了几张纸，纸的边缘非常毛躁，一看就是慌忙撕扯下来的。 你们撕的？ 不是。吴力摇了摇头，初步判断应该是原主人自己撕的，也就是雪莉的父母。时间紧迫，尤霍分了一半给秦鸠，两人并肩站着，一边一目十行的速读，一边交换信息。 看格式，这几张纸依然是日记，跟雪莉的不一样，这份日记大多在记录日常开销，只在最后提几句当天发生的事。11月23日，今早雪莉刷牙的时候，我去卫生间拿毛巾，她一直透过镜子盯着我。老实说，她最近经常有奇怪的举动，被这么盯着怪吓人的。马修觉得这很可笑，自己的女儿有什么可怕的？但是，算了，可能我胆小吧。11月24日，最近镇子上好多人生病，米尔和沃克利太太也变得怪怪的。对面那家亚裔以前非常热情，今天看到我竟然没有说早上好。对了，还有雪莉，我今天不论做什么，她都在不远处盯着，我从镜子里看到了。11月30日，太奇怪了，每当我站在镜子面前跟自己对视，总觉得镜子里的我要出来了。12月1日，家里的镜子不对劲。12月3日，马修终于赞同了我的疑虑，他买了把锤子，就在车后座里藏着。 他说明天夜里有大风，让我早点把雪莉哄睡着，他去把镜子敲了，就说是风吹的。虽然有点扯，但是那些镜子是该毁了。最后一页没有日期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，雪莉好像听见了。 最后一个字是戛然而止的，应该是这对夫妻想要毁掉镜子，关键时刻被雪莉发现了，匆忙把这些撕了藏在角落。吴丽顿了一下，神情肃然。一对夫妻怕自己几岁的女儿，我倾向于他们的下场不太好。游惑的猜测跟吴丽他们差不多，除此以外，游惑还格外注意一句话。游惑把那张纸翻折两道，只留下那句话给秦鸠看了一眼。 每当我站在镜子面前跟自己对视，总觉得……秦鸠轻声念了出来，镜子里的我要出来了。秦鸠看向游惑，你觉得这是出去的办法？ 游惑点了点头，特地写在这里总该有用的。至今而言，考场里出现的东西都是线索，尤其是纸面信息，这是系统设计考场必须提供的，也是最基本的规则。当然，考生会不会发现以及发现之后有没有办法使用，那就另说了。我站在镜子前，所以这个意思是得有一个我站在镜子外面，跟镜子里面的我面对面，我才有可能出去。吴丽还能保持冷静，这么多个我，得亏吴丽理得清。游惑点了点头说，差不多。 差不多个屁呀，老于他们当场就崩溃了。 我要上哪儿去找另一个我来救自己呀？ 怪不得被镜子吞了就会被系统宣告死亡，这怎么可能不死呢？老于踉跄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镜子上蜿蜒的痕迹，心想既然余文能在外面看到血，那老于自己沾着那些血写遗书，余文应该也能看到字。于是老于一咬牙一跺脚，上手就打算交代后事，最重要的是跟余文再说点什么。什么都好，反正也不剩几句了。谁知老于刚动腿就被另一个人抢先了，沾了血就开始龙飞凤舞。老于心说，谁呀，比他还着急着写遗书。定睛一看，他外甥。镜子外，余文和楚月楼上楼下跑了好几回，这期间楚月捣毁了对方几处窝点，除了镜子没敢动，怕影响游惑他们，其他他能砸的砸，能掀的掀，一人能抵一窝马匪。余文刚开始还有点矜持，后来跟着楚月一起砸墙，但是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再砸下去怕是违规通知单又要来了。不过违规通知单还没收到，他们两人先收到了一封血书。他们经过楼下时，眼睁睁地看着那面落地镜上有人写了两行血淋淋的大字，触目惊心。我们要出去，找块镜子跟我面对面。 我去。余文当场打了个尿惊，心说当我傻吗？还要我主动放鬼出来？余文条件反射，扭头跑出去几步，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这语气，闹鬼的可能是他哥。三分钟后，监考处大屏幕上突然蹦出六条动态：20:31，197考场，考生游惑复活；20:31，197考场，考生游惑复活。20:31，197考场，考生游惑复活。20:31，197考场，考生游惑复活。20:31， 197考场，考生由祸复活。20:31，197考场，考生由祸复活。这一晚，全球考生和监考官都记住了这个名字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和污染。